辽国坟墓中的鬼事，昆仑山大冰川的九层妖楼，诡异神秘的火瓢虫，史前灭绝的怪兽，民间的种种传说，到底是空穴来风，定是确有其事呢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如果要从呢度出翻去，就必须要从九层妖楼嘅下边通过啦。我哋小心翼翼咁，好唔容易先行过咗九层妖楼，向前边行咗200步到，突然脚底一软，好似踩到啲咩巨大嘅动物。我用手电筒一照，脚下边系一只从嚟未见过嘅巨大爬行动物。佢伸出条长长嘅脷，肤色同地面嘅颜色系十分接近嘅，个样有啲似巨蜥，又有啲似鳄鱼，但系就冇鳄鱼嘅皮肤咁粗糙，而且前端系冇蜥翼咁尖嘅，生得比较远，条脷好似蛇咁，又红又长，前面就分咗个叉，全身嘅皮肤漆黑。生满晒大块嘅白色圆斑，单从外貌上嚟睇，基本上可以讲系一只生咗条长尾巴嘅超级青蛙。我呢细仔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系比较惊呢种咁核突嘅嘢。睇到呢啲咁嘅嘢，吓到我一下就缩到大只佬嘅身后边。大只佬亦都睇见到呢只奇特嘅动物，都吓咗一跳。军人唯一可以依赖的伙伴就是枪了。他出于本能的反应，举起枪就打了。砰砰砰，一个三点射，那只爬行动物扭动了几下就死了。这个时候，走向最后边的洛灵下了过来，睇了睇这个死尸，叹了啖气对我们说， 这只是生活在地底的蛹猿，主要是以昆虫为生，不食人的。 我就唔系心痛打死咗一隻动物，我最担心嘅系大隻佬咁随便开枪，会惊醒塔中嘅虫仔。人如果当刻真系饮啖水都会俗亲。九层妖楼里面嘅瓢虫显然系俾枪声惊动咗，无数盏明灯咁嘅蓝色火球就着晒起身，整个地下空间霎时间就俾火光影成咗蓝色啦。木塔都被点着晒，火势就越烧越旺，几百团火球向我哋扑咗过嚟。咁大嘅火，但系我就感觉唔到一丝丝嘅热气，反而系觉得寒气逼人，牙关都打震。大隻佬见势不妙啊，揞出武装带上边插住嘅两枚手榴弹，就要拉绳劈过去炸嗰啲火球啦。我即刻揿住佢只手讲，用一隻啊！我哋留返一隻光明弹，我唔想俾呢啲鬼火烧死。我哋呢种木柄嘅手榴弹係步兵嘅装备，上边用铁皮包成圆柱形，下边係一个木制嘅握柄，引发之后通过里面嘅炸药激发铁皮碎片嚟殺伤敌人，威力就唔算好强嘅。大隻佬留返一枚手榴弹，我拎过另外一枚，见到已经有唔少嘅火球冲咗过嚟，于是拉出导火索，然后将冒住白烟嘅手榴弹就掉出去啦。嘣一声，手榴弹就炸出咗一团白烟，飞响前面嘅十几团蓝色火球就俾爆炸嘅碎片击中，纷纷就坠落响地下熄灭咗。但系更多嘅火球从后面蜂拥而至，洛灵响前面，我哋其余三个殿后。用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边打边切，每个人嗰20几发子弹冇过咗2分钟就全部打晒啦。想对付呢啲诡异瓢虫所形成嘅蓝色火球，只能够用枪去射击。如果同佢稍微有啲接触啫，就会引火焚身。冇晒子弹嘅步枪都仲唔够烧火棍咁好使。大隻佬掉低支步枪， 揞出最后一只手榴弹对我嗌：老啊，系时候啦，嚟得未啊？我同洛灵扶住豆丁，四个人围成一圈，将大只佬手里边攞住嘅手榴弹抛向中间。我睇住眼前嘅手榴弹，招大只佬一拉弦，几秒钟之后就会玉石俱焚。最后嘅时刻终于到啦，喺呢种时候，我冇时间多想，一嚟系嗰啲火球应越嚟越接近啦，冇时间俾我哋多谂。其次是因为我担心想得太多生离死别的事会使到自己变得软弱。我一直都想做杨思根这样的特级战斗英雄，不过没死在战场上，反而不明不白地在昆仑山底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真是不是很甘心。我把心一横，就要大只佬引爆手榴弹。洛灵本来已经紧紧地歇埋眼等死了。佢忽然谂到啲咩，一下子企起身就拉住我哋讲啦： 你哋听下嗰啲流水声，呢度离地下河好近啊！我哋快啲跳入河里头啦！ 正话只系顾住开枪射击，之后又准备用手榴弹自杀，早就将地下河嘅事抛诸脑后啦。忙乱之中都冇听到流水嘅声音，听洛灵咁讲，先意识到仲有生路。如果我哋可以提前跳入河里头，嗰啲火球纵然系厉害啊，估计对我哋都系无可奈何嘅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数千团蓝色嘅火球已经近在咫尺啦。我哋四个幸存者求生心切，搏命去住水流空明嘅方向狂奔。听到嗰啲水声，亦只有十几米远嘅距离。我哋跑咗冇几步，经过地下空洞尽头的转弯的地方，眼前出现了一条大瀑布。瀑布下边有个规模不细的天然地下湖。我仲未嚟得切睇清楚啲啫，后心一热，只觉得入心入肺咁痛，一定是火球已经掂到了我的背脊了。只要揩到一些火星，火焰马上就会吞噬全身。在这个生死关头，边度仲谂得咁多嘢？纵身一跃就跳咗入湖啦！混乱中，只见大只佬佢哋三个身上都着咗火，狂叫住先后跳咗入湖里边。我一头插咗入水，身上嘅蓝色火焰随即就俾湖水淋熄晒。水火不容，其余嘅飞虫似乎知道湖水嘅厉害，只系离湖面两三米嘅地方徘徊，唔敢冲落嚟攻击。我从水里面挤出个头来换气，发现大只佬都挤了出来，唯独就是不见洛灵和豆丁两个人的踪影。我担心他们不识水性会浸亲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再次潜入水里面救他们。这个时候，洛灵已经托住豆丁从湖中浮了上来。原来豆丁一世人都未游过水，跳入湖里面之后就被浸亲了。洛灵啱好睇见，就潜入湖里面将佢救咗上嚟。好在时间唔系好长，豆丁呕咗几啖水就清醒返过嚟啦。西藏嘅风俗呢系唔准落湖冲凉游水。豆丁口中吟吟沉沉咁喺度念经，请求佛祖恕罪。湖面上被无数火球嘅火光照到光如白昼。我哋四个聚埋一齐，当时虽然正值初春，但系就唔觉得啲水点冻，反而觉得身上边微微咁有啲暖意。呢度系地热作用所形成嘅温水湖啊！大只佬啊闹啦：，唉，佢老尾啊，枪跌咗落湖底啦！我提醒佢讲：，唉，我哋都冇晒子弹啦，攞枪嚟都冇咩用啦。依家我哋最紧要系谂办法揾条路离开先得。哎哎，你将个头放低啲，小心啲虫仔冲落嚟啊！大只佬就唔相信嗰啲浑身都系火嘅虫仔够胆冲落嚟湖里边，依开把嘴喺度傻笑。但系好快，佢嘅笑容就僵住咗啦。数千团闪住蓝光嘅火球 正在逐渐地聚集，形成了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焰，呼一声冲了下来，大只佬吓到即刻又未返入湖水里面。我吸了一啖气，正想未落去，只见旁边的豆丁吓到呕晒，他是天生畏惧湖水，不够胆潜入湖里面躲避。我只好夹硬咁将佢个头揿入水里边，倒拉住佢只手向深处游去。大火球直径达到几十米，一掂到湖面就搞到水气蒸腾。火球虽然大，但系湖水又更加广，嗰啲瓢虫敢死队嘅自杀性攻击手段就唔能够奏效，纷纷浸死喺湖里边。湖底本嚟系一片昏暗。但是被上面的火光所映照，勉强能够看清楚水下面十几米的环境。水里头有无数条大鱼在那缓缓地游动。这些鱼和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些完全不同。大鱼的须极长，非常像大马虾鱼。由于是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之中，眼睛就已经退化了，只是剩下两个白点。我被这些大鱼这么奇怪的样子吓了一跳，饮了几啖水，再看看豆丁硬手硬脚地已经谷不住道气了，挣扎住想游翻上去换气，刚好湖底突然暗了下来，我估计那些虫子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于是拉住豆丁游上湖面。湖面上面漂浮住一层瓢虫的死尸，没晒火光，到处都是黑沉沉的一片。我对大隻佬嗌啦，大隻佬啊，你嗰度有冇手电筒啊？唉，都跌晒啦，咩都冇得剩啊，呢次我哋要摸黑走啦。忽然眼前一亮，洛灵亦都从湖里头趌返出嚟，用隻手抹咗抹面上嘅水，佢嘅另外一隻手里面攞住一隻军用嘅拐形电筒。我身上带了两只，好彩一直装在袋里面没跌倒。大家互相拉扯住爬了上岸，觉得又累又饿，都没晒精力行动了。十几个钟头没吃过嘢，咪话血肉之躯了，就算是铁打的爬都是顶不住了。大只佬又跳回入湖里面，用刺刀捉了一条鱼回来，随便刮了鱼鳞切成片。我先试了啖，鱼生的味道还可以，不是很腥，只是微微有些苦，嚼多几啖就觉得很香了。之后豆丁呢，讲乜他都不肯吃。我们三个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条大鱼，觉得还有些意犹未尽，于是大隻佬又跳回入湖里面捉鱼。洛灵检查了豆丁脚上面的伤口，我就在湖边转了一圈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回去呢。薄薄的水流这么大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地方分流的。大薄薄的落差有几十米。据洛灵估计，我们前面的这条水系应该是瓦鲁藏布江的地下支流。而且地下深处可能还有火山，所以湖水才会发暖。我拿着洛灵之拐形手电筒，找到了一个地下湖的缺口，湖水就是顺着这个缺口流了出去。这条水路是一个七八米高的山洞，下边完全被水淹没，根本是没有路可行的。想要向前行的话，就只能够从水里面游出去。我回到洛灵身边，将看到的情况跟他讲了。洛灵的地图和纸笔针就不见晒了，只能够凭直觉推测。他多年从事测绘工作，经验是非常丰富的。他估计我们的位置离不动泉已经不是很远了。不动泉即使在严冬都不会结冰，那讲明地下是有熔岩的。问题是从哪里才可以翻翻地面呢？一直在地下行来行去都不是办法。依家可行的方案只能够沿住河里面行，因为只有在有河道的地方才不会是死路。大隻佬垂头丧气地回来，他这次是没捉到鱼了。 我哋唔想再作停留啦。三个水性好嘅人将豆丁架喺中间，顺住水流嘅方向，向住地洞嘅远处游过去。呢条地下河嘅河面虽然唔阔，但系下边嘅潜流力量就好大嘅，借住水流嘅冲击，半漂半游啊，并唔费力，只系水温比啱先啊高咗唔少。鼻里头闻到嘅全部都系硫磺嘅气息，身处喺水里头，仍然系觉得口干舌燥嘅。大只佬有啲焦躁啦，一边游一边抱怨：， 唉，我哋呢次啊，可能犯咗左倾盲动主义嘅错误啦。点解游咗咁耐仲未到头嘅？呢个地方水流咁急，连个可以企喺度唞下气嘅地方都冇，唉，不如游翻去啦。 我批评大只佬啊，唉，你讲乜啊？我哋游咗咁远啦，你先至话游翻去，你系咪对我哋革命事业有所怀疑？万里长征先啱啱迈出第一步，你又开始动摇啦？你同我咬牙坚持住。大只佬啊，狡辩啦， 唉，咁又唔可以咁讲啊！我系想为我哋嘅革命保留啲力量啫，照你咁乱嚟，好可能会对我哋嘅革命造成损失嘅。 我哋啱啱讲到一半，洛灵啊惊呼起身啦！ 你哋睇后边系乜嘢喺度喐？好似系水怪啊！ 我都听到水后边有异常嘅响动，拧翻转头用手电筒一照，水花翻滚，一个巨大嘅黑影从水里头迅速咁接近过嚟。手电筒嘅照明范围唔够，睇唔清究竟系咩嚟嘅。不过来者不善，善者不利，我哋都将军刺刀抽咗出嚟，形神备战啦。河里头嘅潜流同暗涌嘅力量就越嚟越大，根本就停唔落嚟，身不由己咁俾河水冲住继续向前。嗰只巨大嘅怪物都如影随形咁跟住嚟。怪物嘅大部分身体都喺水里边，卷起一波一波嘅水花。河道嘅山洞太黑，只闻其声就不见其影。从声音上嚟判断，呢隻嘢至少都有七八米长。暗河嘅最后一段水流就更加急啦，我哋四个惊被冲散，紧紧咁揽成一团，喺河里头打住转，跌咗入一个洞口。下边系一条极大嘅地下暗河，河里边嘅水温就更加高啦，有无数条好似我哋正话所经过嘅河道一样嘅支流，从山壁里头喷出嚟，好似系一条条大水龙头汇流进入下边嘅呢条主河道。两侧仲有好多凸起嘅石窿，不断咁冒出白色嘅高温气体，有啲石罅里头仲有一啲暗红色嘅岩浆。睇嚟呢度大概就系洛灵所讲嘅地下火山带啦。河水嘅温度太高啦，我哋搏命咁喺激流当中挣扎住爬上河边嘅一块巨大岩石，发觉啊，就连块石头都系热嘅。由于附近有熔岩嘅火光可以照明，我哋就将手电筒关咗，悭翻啲宝贵嘅电池。我问佢哋几个啦，你哋有冇睇清楚啊？啱啱喺我哋后边嘅究竟系咩嘢嚟噶？好大只啊！大隻佬同洛灵都冇睇清楚，同时摇咗摇头。豆丁最惨啦，饮咗成肚水，一擘大嘴讲嘢啫，仲未出声就先呕咗几啖水。佢一边搓住个肚一边讲： 我见拉伊空近喺我后面中间跌咗落河。 为咗以防万一，大隻佬握住军刺刀，企起身嚟检查附近河中嘅情况。 咩水怪啊？咩都冇啊！ 讲完，佢转身就翻嚟，突然从河里头伸出一条血红色嘅脷，有两米几长，一卷就卷住大只佬双脚，将佢卷翻在地，向河里头就拉过去啦。好彩豆丁手急眼快，用刺刀猛咁插响嗰条脷嘅上边，嗰只怪物条脷一痛，松开咗大只佬。 擘住两盏红灯咁嘅怪眼，从河里头爬咗出嚟。佢个样同先前俾大隻佬打死嘅嗰隻蛹鼋一模一样，头似青蛙，身体似冇皮嘅鳄鱼。只不过呢隻蛹鼋就太过大啦，竟然有十几米长，身体上面闪住七彩嘅轮光，条尾一缝，凶恶无比咁注视住众人。我即刻问洛灵啦：洛公啊，你确定佢唔伤人啊嘛？呢隻点解咁大嘅？洛灵面色惨白，口震震咁讲： 我讲嘅系啱先嗰隻，呢隻系霸王蛹鼋，侵略性好强，响冰河自己就已经灭绝咗，估唔到呢度仲有。 边个都冇諗到啦，喺呢个与世隔住嘅特殊环境之中，竟然仲存在住太古时代就已经灭绝嘅猛兽。蛹鼋呢一类地下生物都系冷血动物嚟嘅，过高嘅地热使到我哋面前嘅呢隻霸王蛹鼋变得极其狂暴，而且豆丁由于佢条脷度插咗一刀，嘴里头嘅血腥使佢产生咗强烈嘅攻击性。更何况我哋开枪打死嘅嗰隻蛹鼋都唔知系唔系佢嘅子孙，总之呢次就肯定冇好嘢噶啦，唔系鱼死就系网破。我使咗个眼色，大隻佬同豆丁会意啦。分别包抄霸王蛹鼋嘅两侧，三个人嘅战斗小组形成咗夹击之势。霸王蛹鼋呼呼声咁乱咁叫，对我哋三个人张牙舞爪，仲未等我哋喐手啫，佢就用巨大嘅尾巴一扫，将豆丁扫翻在地，然后卷住豆丁，张开血盆大口就咬啦。蛹鼋嘅嘴里边本嚟系冇牙嘅，但系呢隻霸王蛹鼋嘅巨口上中下各有三排利齿，如果俾佢咬一啖，边度仲会有命啊？我同大隻佬见到形势紧急，猛扑过去，两个人合力一上一下掹住霸王蛹鼋嘅大嘴，无论如何都唔可以俾佢一啖咁咬落去，否则豆丁嘅头就冇啦。豆丁啊变得神勇无比，腰部以下虽然被霸王蛹鼋条尾卷住，手上唔停，见到呢隻怪物皮粗肉厚，唔惊水火，只好用刺刀响佢个口里面猛咁吉。霸王蛹鼋个口受咗伤，又惊又嬲，用力将身一挺，将身上嘅三个人都缝甩响地下。呢条家伙嘅力量奇大，我俾佢揈到一块石头上面，撞到气血翻涌，眼前啊金星乱舞，大隻佬跌咗入河里边，不过呢马上就爬返上岸啦，全身都冒住白色嘅蒸汽，俾啲河水淋到嗷嗷声咁喺度叫。只係凭住我哋三把刺刀，想同呢隻庞大嘅霸王蛹鼋搏斗，就好似以卵击石。四个人大嗌一声：走啊！一齐落荒而逃。霸王蛹鼋喺后面紧追不舍。地下全部都是火山岩和火山灰，踩上去又软又滑，跑起身十分吃力。为了摆脱后边的那只大怪物，我们踩住河边的火山岩向陡峭的地方爬过去，手脚并用，越爬就越高。我正爬到一半，就听到大隻佬对我嗌了：喂，小心啲啊！我低头向下边睇咗眼，霸王蛹鼋就好似条大蜥蜴咁游走响山壁之上，尾随而至啊！距离我已经唔到三米远啦，佢嗰条长长嘅脷就快舐到我屁股啦！我想跳翻落去逃生，但系爬得太高啦，冇把握可以跳翻入河里边，稍有差错，搭响石头上边就惨啦！我大闹一声，腾出一只手掹出刺刀，准备作困兽之斗，就算是死都要拉埋呢只怪物陪葬。其余三个人睇到霸王蛹鼋马上就要追到我了，但是山壁的坡度太陡，不可能赶得切过来帮手，都咬住牙擘大眼，但是又无可奈何。洛灵突然想到啲咩，攀山壁上面对着我大嗌：小胡同志，光明蛋啊！其余嘅人都同时諗到啦，係呀， 我哋仲剩得一枚手榴弹，一直都冇用到。呢、这个时候就装喺大只佬嘅武装带里边。中国制造嘅木柄手榴弹都系防水嘅，有啲响青岛湖驻防嘅士兵经常用手榴弹响湖中炸鱼啊。虽然啱先我哋众人都落咗水，但系手榴弹应该系唔会受潮嘅。好彩洛灵咁嘅提醒啫。大只佬揞出手榴弹讲： 老胡，接住！ 从斜上方向我抛咗过嚟。我连忙将刺刀打横咁含住喺口，用右手一立接住咗手榴弹，用手指公推开咗保险盖，擘开口掉一把刺刀，然后咬住拉环，手榴弹嘅导火索即刻就被引燃，冒出咗白烟。我向下瞄准咗霸王蛹猿嘅大嘴，将手榴弹劈咗入去。霸王蛹猿边度知道手榴弹系咩嚟嘅？见到黑麻麻咁有嚿嘢飞过嚟，按照佢平时猎食嘅习惯啊，用条长脷一卷就吞咗入口里边啦。只听见砰一声闷响，手榴弹就响佢个口里边爆炸啦。霸王蛹猿身体上嘅表皮虽然坚硬，但系口腔里头嘅皮肉就好软嘅。呢一下就将佢个脑从里到外炸到烂晒，跌响石壁下边。庞大嘅躯体扭咗几扭，翻住白肚就死喺河边嘅岩石上啦。我长长咁嘘咗一啖气，全身都被冷汗浸湿晒。啱先啊唔识惊，依家先觉得手脚发软，向下边睇一眼都觉得头晕。突然山壁一阵剧烈嘅晃动，地下河嘅河水暴涨，空气中全部都系硫磺嘅气息，一股股嘅热浪从下边冲咗上嚟。又发生咗咩事啊？咁想知道接落嚟会发生咩事嘅话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